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是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日子，首先祝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今天这一天的节目啊，应该说特别的丰富，有这么多名家助阵，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各显才艺。那么今天我们的戏迷乐也为您安排了丰富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评剧的经典名作《花为媒报花名》。花为媒这个戏取材古典名著《聊斋志异》当中的篇目，最早呢是由评剧创始人程兆才老先生改编为舞台剧，后来经过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改编，又拍摄成为了戏曲影片，所以呢影响甚广。新凤霞、赵丽蓉等评剧大家的表演更是征服了大江南北的观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新凤霞的得意弟子评剧名家古文月和赵丽蓉合作演出的实况版本。赵丽蓉老师大家太熟悉了，小品作品看过不少，可是您听过赵老师在评剧当中的表演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央视春晚当中的小品《如此包装》，大家印象深刻，那里面有一段唱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这段演唱就是取材于花为媒的。好，下面请您欣赏古文月、赵丽蓉主演的《花为媒》片段。 古文月同志，赵丽蓉同志，王一官同志，下面请他们三个同志为我们演出评剧《花为媒》里花园一折。 热闹吗？ 给闪了腰。 看楼梯高高低低，锄头呀却起得忽然急。 马上卧在蒋山背后，大师是他相见不往哪里去找啊，我到哪乡去看。听听， 姑娘今天呢，不高兴。 您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是不知道。 冉儿呀，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要真的不知道啊，那我就报给你听听。 哎呦，那就太好了。 冉儿听，花开四季。讲，既是天上地造场，我的软妈妈呀， 怎么还不来呀？说报就报， 报吧， 我的五姑娘啊，正月里开迎春，十四五六， 错了， 没 没错。 正月里哪来的六啊？ 是六 六 六 六 六月六看五小春，大六九二月里开杏花，杏子如豆。 奶奶呀，你又报错了。 没错， 二月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是豆 豆， 那到我们那村都豆 豆 豆豆豆腐脑，就切糕，还有两个大馒头。三月里开桃花，清明以后好生子去上坟，哭他的舅舅。四月里开梨花，大雨没下透，下不透，种稻粱竟出些人痘。五月里开始了锅底儿漏了锅，撒了米，没有把豆豆。六月里开荷花，去冒雨我就冒。 远妈呀，你冒什么呀？ 我就 远妈，你冒什么呀？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多有意思，冒大泥鳅。 远妈呀，七月里开什么花？ 开吧，开。七月里，那我忘了，我一想就想起来。 你好好的想。 到我们那七月八月都开花，到九月有的时候。哎呦，我的傻子相公啊，你怎么刚来呀，把我给急死了？ 阮妈妈， 别呀，夫人在这儿呢， 小姐在此，大哥去见。 别进去 啊。那我回去， 别走 啊！哎呀，阮妈妈，你让我怎么样啊？ 蹲下 啊！ 蹲下。阮妈妈，相亲哪有蹲下的呀？ 相亲都蹲下， 都蹲下。 你蹲下，我把你抱。 哎呀，阮妈妈，使不得。 你看这样的呀？哎，吓我呢！我叫 阮妈妈。 妈妈往哪里去呀？ 大树后边假山石。哎呀， 假山石， 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远妈呀，那十二月开花吗？ 十二月不是天冷吗？哎呦，就把这花啊都给冻死了。 妈妈， 就不开花。 Bye. 安静，一定是阮妈妈俺家不生。你来的好，正成我的意。你看看谁是真君，哪一个是皇宫？绝代之交，我看你坐井观天，见识太小，碗中窥豹你看不见，全身的斑马。冉儿啊，过来。 姑娘，你叫我。 冉儿，哎，还有人说了， 说什么了？ 啊，说咱们这盆花不好，那盆花好。 有这么说的？他要这么说呀，那是瞎子。 他拿着珍珠当烧料，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 他拿着美酒当元宵。哎呀，阮妈妈，我是代替相亲，我是代替挨骂来了啊！我看您呢，赶上什么就算什么的， 也不像话。 进去，进去，进去。 阮妈，你看看这两盆花，哪一盆好？ 要把心眼儿放上一个公道， 阮妈呀， 有， 把你的眼睛擦得亮亮的， 是， 给姑娘好好的看看， 是。您歇一会儿，我就看完。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乐赵丽蓉主演的评剧花为媒片段。上半段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上远继续陪您聊戏听戏。 唐华涛，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霍思燕，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我是导演何健，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海璐，在这里要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辛柏青，